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接触的事，而做过的梦，唱过的歌，爱过的人，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寻。 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。

强迫，笑着走着。 我可以看见蔚蓝的天边，我可以擦肩你微笑的脸，下窗人悄悄地说着寂寞语言，再回忆你我的从前。我已经看见阳光的浮现，我已经察觉你早就走远。其实我们都不许埋怨，谁都没有亏欠，让回忆停在昨天。生活过得匆匆忙忙，自己总会孤孤单单，相信曾有你陪在身旁。即使我在未来遇上更多风风雨雨，转转弯弯，在你身边不许彷徨。 能分担你的忧愁。

然飞鱼。 情若搁浅，相碰未可幸免。如今每天留在小屋中不会厌，爱你太快乐，陪伴星光中相拥也光年，手挽手的看天，问星可否再见，沉睡半天，伤痛未可预算，无声碎片游轮我身都不介意，爱你太快乐，横越到天边海角去摘星，一起建筑一个家，就算风雨打不碎再害怕。

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啊哈，因你今晚共我唱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，靠前程无忧。 形象决定未来，如果您希望获得客户的信赖，加速升级步伐，拥有幸福人生，欢迎参加成功优雅形象礼仪系列课程，联系电话156-0103-8606，156-0103-8606。 大家好，我是李明，海归推动中国，梦想照耀征程，预祝2017年第三届海归中国梦年度盛典圆满成功。人民日报、人民论坛越办越好。 90年代，整个中国的大街小巷都在唱着他的歌。

街像在飞，一个人从没有的体会，自从那天知道你美丽的瞬间，出现爱的结把我们相连，你的脸比玫瑰更娇艳，我的天空变化这烟火的表演，爱很甜在蔓延，东和一颗心催了两个人，满天星都笑了睡了不再醒，感谢了天和地让我来守护着你，爱了一个人是命。这烟火的表演，爱很甜在蔓延，动了一颗心醉了两个人，满天星都笑了睡了不再醒，感谢了天和地让我来守护着你， 今生也要与你。

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贵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客服热线：1330125069，1330125069。 我要什么？还是什么？我们都不必说，牵你的手，哼着歌，在路上自由自在享受每一刻。别在意我，相爱不用承诺，大声地说。 把地忘记，直到。 怕做大娱乐家。那年十八，无校无会，站着如流浪。那时候我含泪发誓，各位必须看到我，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。那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，自尊已饱经跌堕，纵是能自通过，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难论作很多，犯下这些错，各人们看看我算命太多，你当我是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，你叫我做浮夸吧，加几声哈声也不怕，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吧，旧铁丝底里吧，以眼泪淋花吧，一心只想你惊讶，我旧时似你存在。再存在吗？啊，仍是我，别再只看天花。我非你杯茶，也可尽情地喝吧。别遗忘有人在为你受伤。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我是天空无霾创始人曲福志。天空无霾拥有怎样的未来？我们的所有产品均严格按照国家三包规定，从生产到使用过程中没有二次污染，真正从源头治理雾霾，保护空气，从你我做起，天空无霾才有未来。